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84集，妖兽那个黑色的巨大蛇头一直犹犹豫豫地绕着那只火把打转，要凑不凑的模样。忽然他像是下定决心要领教一下这个东西，把鼻子凑了上去，却被炙热的火焰轻轻灼了一下，妖兽的脖子立刻向后一弹，从鼻孔里喷出两道恼怒的水气，呼吸了火把。恰在此时，江城浮上了水面，深吸了一口气。那只妖兽觉察领地被人侵犯，把头一甩，扭身朝江城探去。魏无羡见势不好，咬破手指，飞速在掌心潦草地画了几道，猛地冲出洞来，一掌拍到地上，掌心离土，一团鱼人高的火焰猛地窜了起来。妖兽一惊，回头望向这边，江城趁机上岸喊道：“潭底有洞，不小。”魏无羡道：“不小是多小？”江城道：“以此能过五六个。”魏无羡喝道：“所有人听好，跟紧江城下水出洞，没受伤的带一下受伤的，会水的带上不会水的，以此能过五六个，谁都不要抢，现在下水。”说完，那道冲天窜起的火焰便渐渐熄灭了。魏无羡朝另一方向退了十几步，又是一掌击地，爆出另一道地火。妖兽金黄的大眼被这火焰映得发红，烧得发狂，波动四爪，拖着沉重如山的身躯向这边爬来。江城怒道：“你干什么？”魏无羡道：“你才干什么，带人下水。”魏无羡已成功地把妖兽从水中引上了岸，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江城一咬牙道：“所有人过来，能自己游的站左边，不能的站右边。”魏无羡正在一边观察地形，一边引火后退，突然之间手臂蓦地一疼，低头一看，竟是中了一箭。原来刚才那名被蓝忘机怒视过的蓝家门生捡起了一只被温家人丢弃的弓箭，朝那妖兽射了一箭。可也许是见那妖兽狰狞可怖，行动灵活，心慌手不稳，箭失了准头，射到魏无羡身上来了。魏无羡无暇去拔，又是一掌拍地，引起火焰才骂了一声：“退下，别给我添乱。”那名门生原本是想一箭命中妖兽要害，挽回一点方才的颜面，却不料变成这样，脸越发苍白，扑入水中落荒而逃。江城催促道：“你快过来。”魏无羡道：“马上就来。”江城手边还带着三个不会水的世家子弟，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了，不能拖延，只得先行下水。魏无羡一把拔下了剑，拔完之后才猛地想到，不妙，鲜血的味道大大刺激了妖兽，他的脖子突然一阵暴涨，獠牙大开。魏无羡还没思索出应对之策，身子一偏，被人一掌送了出去，蓝忘机将他推开了。妖兽上下颚顺势一合，咬住了蓝忘机的右腿。光是看看，魏无羡都右腿一痛，蓝忘机居然仍旧面无表情，只是微微皱了皱眉，然后立即被拖了回去。以这只妖兽的大小和獠牙咬合力，把人拦腰咬成两截不费吹灰之力。万幸他似乎不喜欢吃碎的，咬中了人后，无论是死是活，都要缩进他那壳子里，拖进去慢慢享用。否则，他只要稍稍牙齿用力，蓝忘机这条腿便直接断了。这龟壳坚硬无比，刀剑不入，一旦让他把蓝忘机叼进去，怕是再也别想出来了。魏无羡一阵狂奔，在这颗兽头缩进去之前，猛地一扑，扒住了他上颚的一颗獠牙。原本魏无羡的力气和这只怪物根本不能抗衡，可性命攸关，居然爆发出一阵非人类的恐怖力量， 他双脚抵在妖兽的龟壳上，双手死死扒住那颗牙，就像一根刺，死活卡在那里，不让他缩进去，不让他有机会享用这顿美餐。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在这种境况下还能追上来，惊愕万分。魏无羡怕妖兽发了性，要么吃了他们，要么把蓝忘机一条腿咬断，右手继续握紧上排獠牙，左手握下颚獠牙，双手同时朝相反方向使力，豁出命了使劲，额头青筋一根根爆得几乎崩裂，脸色血红，两排利齿刺入蓝忘机骨肉一身，竟然真的被逼得渐渐打开了牙关，牙关没能再咬住猎物，蓝忘机落入潭水之中。见蓝忘机脱险，魏无羡那阵如神上身般的力气陡然消失，再也拖不住妖兽的上下颚了，骤然松手，上下两排暴突的獠牙猛地咬合，发出金石崩裂般的巨响。魏无羡也跌入了水中，落在蓝忘机身旁，他翻了一下就调整好姿势，一把捞过蓝忘机，单手划水，瞬间游出几丈，在潭水中划出好长一条漂亮的巨大波浪，滚上了岸，把蓝忘机往背上一扔，拔腿就跑。蓝忘机脱口而出： 你？ 魏无羡道： 是我，惊喜吗？ 蓝忘机伏在他身后，语气难得带了明显的波动： 喜什么？放我下来。 魏无羡逃命时口里也不闲着：你说放就放，我岂不是很没面子？身后妖兽的咆哮之声震得两人耳膜胸腔一阵阵痛，接感一阵血气冲上喉头鼻腔，魏无羡忙闭嘴专心逃跑。为防止那只妖兽怒火中烧追上来，他专挑龟壳挤不进去的狭窄洞道钻，一口气不歇跑了不知多久，直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这才慢了下来，心弦一松，速度一缓，魏无羡闻到了一阵血腥之气，反手一摸，右手一片湿漉漉的红。魏无羡心道： 要糟，蓝湛的伤又翻倍加重了。 估摸着跑得够远了，此地应当足够安全，魏无羡连忙转了个身，把蓝忘机轻轻放到了地上。原本腿伤就没恢复好，又被妖兽的两排利齿咬过，浸泡入水，蓝忘机白衣之下已被鲜血染得大片晕红，肉眼可见一个个獠牙刺入的黑洞。蓝忘机站都站不住，一被放开就跌坐下去。魏无羡俯身查看片刻，直起腰来，在地洞附近转了转，地底生着些许灌木，他好容易找到几根较粗较直的树枝，用衣角用力擦去表面的灰土，蹲到蓝忘机身前道： 有绳带子没有？ 哎，你墨额不错，来来，摘下来。不等蓝忘机出言，他倏地一伸手，这就把那条墨额摘了下来，一甩，以墨额充作绷带，撑直了蓝忘机那条多灾多难的腿，将它牢牢固定在树枝上。蓝忘机突然被魏无羡摘了墨额，一双眼睛都睁大了。 你？ 魏无羡手法极快，已给蓝忘机打上了结，拍拍他的肩，开解道： 我什么我呀，这个时候就别计较这个了，就算你再喜欢这条墨额，它也没你的腿重要，是不是？ 蓝忘机向后倒去，不知是没力气坐着了，还是被魏无羡气得无话可说了。魏无羡忽然闻到一阵微弱的草药香气，手伸进怀里一摸，摸出一只小香囊，香囊湿淋淋地垂着穗子，精致又可怜的样子。魏无羡想起绵绵说过里面装的都是药材，立刻拆开一看，果然都是半干不干半碎不碎的药草，还有着几朵小小的花，忙道： 蓝湛，蓝湛，别睡了，你起来会儿，这儿有个香囊，你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能用的草药。 他赖死赖活连拖带拽，把蓝忘机磨得又有气无力坐了起来，分辨了一眼，竟真的在里面认出了几味有止血去毒之效的药物。魏无羡一边把他们挑拣出来，一边道： 想不到这个小丫头的香囊派上了大用场，回去啊，可得好好感谢她。 蓝忘机默然道，真不是好好骚扰他。 什么话，这种事我做才不是骚扰呢，只有长成温潮那个油腻腻的样子，那才叫做骚扰。 脱吧。蓝忘机眉头微微一皱，什么？ 还能什么？ 脱衣服呀。魏无羡说脱就脱，亲自动手，左右手揪住蓝忘机的衣领往两旁一拉，一片雪白的胸膛和肩膀便被剥了出来。蓝忘机突然被魏无羡按在地上，强行拔取衣衫，脸都绿了。 魏婴，你想做什么？ 魏无羡将蓝忘机的衣服尽数扒下，痴痴撕成了数条。 我想做什么？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都这样了，你说我是想干什么？ 说完，魏无羡站了起来，拉开衣带，礼尚往来般的露出了自己的胸膛，锁骨深陷，线条流畅，有显青涩，却尽是少年人的活力和劲力。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动作，脸上青白紫黑红交错不断，似乎就快吐血了。 魏无羡微微一笑，朝蓝忘机逼近一步，当着他的面脱掉了湿淋淋的外袍，单手将他扬起，然后松手，任衣服坠到地面上。 魏无羡摊手道，衣服脱完了，轮到裤子了。 蓝忘机想要站起，可腿上有伤，又惊一战，再加上急怒攻心，越急越不成，浑身乏力，心头激荡，竟然真的吐了一口血出来。见状，魏无羡立刻蹲了下来，在蓝忘机胸口几处穴道上拍过。 好了，淤血吐出来了，不用感谢我。 那口紫黑色的血吐出之后，蓝忘机顿觉心口恶烦闷痛之感大减。再看魏无羡举动，终于明白过来。从上了木西山之后，魏无羡便发觉今天的蓝忘机脸色很差，一定有郁气淤塞在胸，这才故意恐吓刺激一番，好让蓝忘机把憋着的这口血吐出来。虽然知道魏无羡是好意，但蓝忘机还是现出了一点愠色。 你能不能别再开这种玩笑？ 魏无羡辩解道， 这赌心血憋着很伤身的，一下就出来了。你放心，我不喜欢男人的，不会趁机对你怎么样。 无聊。魏无羡早发现了，蓝忘机今天火气格外大，也不辩解了，挥手道， 好好好，无聊就无聊，我无聊，我最无聊。 说着说着，地底阴嗖嗖的凉气顺着脊背爬上来，爬得魏无羡一个哆嗦，连忙起身又去捡了一堆枯枝败叶回来，重化了掌心的引火符咒。枯枝烧起，碧波作响，不时悠悠飞出两三点火星子。魏无羡把刚才捡出来的药草揉碎了，撕开蓝忘机的裤腿，均匀地撒在那三个勉强止住血的狰狞黑洞上。 忽然，蓝忘机抬手止住了魏无羡的动作。 魏无羡问道，怎么了？ 一语不发，蓝忘机从他掌心里取出一部分碎草药，一把按在魏无羡的心口上。魏无羡被蓝忘机按得浑身一抖，大叫道，啊！ 魏无羡都忘了自己身上还有一个铁烙烙出的新鲜伤口，也是还在流血，也是进了水的。 蓝忘机收回了手，魏无羡丝丝吐了两口气，把他压在自己心口的药材又一点一点薅了下来，重新扔到蓝忘机腿上，说道， 别客气，我经常受伤的， 受伤后也照常下水在莲花湖里玩，早习惯了。一只小香囊里能装多少药材，本来就不够用了，我看你这三个洞比较需要。 蓝忘机脸色沉沉，半晌道，既知疼痛，下次便不要莽撞。 我不也没办法吗？你以为我想挨那么一下烫啊？谁知道那个亡灵胶这么阴毒，都快落到人眼睛里去了。那个绵绵是个女孩子，还是个挺美的女孩子，要是瞎了一只眼，或者脸上打上这样一个东西，一辈子去不掉，多不好啊。 你现在身上这个东西，也一辈子都去不掉了。 那不一样，又不是在脸上。 而且我是男人，怕啥？男人一辈子还能不受几次伤，留几个疤？ 魏无羡赤着上身蹲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拨了拨火堆，让它烧得更旺，说道， 而且换一边想想，这个东西虽然去不掉了，但是它代表着我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而且这个姑娘今后一定会记住我了，这辈子都绝对忘不掉。想起来其实还挺……突然蓝忘机将魏无羡重重一推，怒道， 你也知道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你了。 这一推刚好推在魏无羡胸膛的伤口上，魏无羡捂着心口跌坐在地，大叫道， 蓝湛！ 他躺在地面上腾出了一身冷汗，扬起脖子呻吟道， 蓝湛，你我跟你是不是有仇啊？杀父之仇不过如此。 闻言蓝忘机握紧了拳，片刻之后他松开了手，似乎想起身去扶魏无羡。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